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欢迎傅老师。哎呀，这个我们都等待着傅妈的课程哈。 啊，哦，对，一个礼拜没见着大家。 哎呀，非常的 想念。 对。 啊主要是这个出趟国，然后呢这个办了一些事情啊，同时呢也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啊，同时呢也找到了很多的这个新的知识，新的一些视野，要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嗯，好，欢迎我们的傅妈啊。今儿个和大家呢继续来学习词根词缀哈，我们来学习前缀。 嗯 嗯，今天任务还比较重，一下呢要学三个，而且这三个都是跟别的不同。 嗯 啊，不像以前咱们要学一个 EN 啊，就是 EN 连学仨意思。今天呢是三个不同的前缀，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起学起来。其实有些词语并不陌生。 嗯，但是这些词呢大家会觉得可能挺长的啊，尤其是我们第二个词根它对应的很多单词看起来蛮长，但是呢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啊，在写作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用到的，所以咱们一起呢来学一学，把这个前缀词根后缀连起来，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些单词。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以 F 打头的前缀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叫做 FORE FORE。 嗯， 大家可以想想啊，这个 FORE word 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大家可能都看见过哈，一些单词它的前面呢有 FORE， 大家应该背过一个很小的单词叫做 before， 就是我们说在什么之前的意思，对不对？ 嗯， 所以啊这个 FORE 啊，它本身表示的含义呢就是前面这样的意思。 前面啊，就是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前面。 对，那今天老师您想想啊，这事儿没发生呢，我就马上知道我前面要干什么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啊？ 我能预测这个事情吗？ 哦，就是往前面看。 哎，对了，所以呢这个 FORE 首先表示的是前面啊，它的一个方位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另外呢还可以表示的是对什么事情有个预示或预判。 对什么事情有一个预示或者是预判。 嗯 啊，那都是感觉这整体的方向都是往前面看，它不是往后面看。 对，没错， 是往前看。 比如您看您今儿穿一身红红的衣服，是不是我就能感觉到预示今天的节目是红红火火，往前看吧。 好好好，挺好的。怎么说就怎么着吧。 怎么对。 你看现在大家呢都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哈，最积极的是什么呀？最积极的是看预测了。哎，哪个队和哪个队踢，哪个队能赢啊，比分是几比几呀。 对。 这个就是咱现在一说预测是正应景儿。 哎，没错没错。当然这个预测呢有的时候也会这个出乎大家的意料，是吧？ 哎，是，所以说这预测才有意思哈。 没错没错， 看您给测测啊，看哪个队能赢啊。 嗯， 这八强也快出炉了吧。 PK 队能赢。 我们简单预测一下，就接下来啊，哎，这个人啊，个人预测啊，接下来这比利时要登啊，比利时已经赢了，瑞典、英格兰就看你们俩了啊。 行， 瑞典、英格兰就赶紧就出来吧，接下来就该进四强了。 哎，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我就信俩人，一个是晶晶老师，一个是那章鱼。 哎呦，把我们跟那个，我们可比不上章鱼，我们这随口瞎说的，瞎说瞎说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or 的意思呢，是前面，一切是往前看。 对， 很多钱啊，生哎不，很多钱是很生活中有很多前面的意思。 嗯， 啊，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forecast。 Forecast， 这个单词啊，咱们一读你就发现了，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呢，就是今天老师给您说的前缀 F-O-R-E， 刚才说了，它就表示的是前面。 前面， 对， 没疑义。 哎，那您看后面的单词啊，叫做 cast，C-A-S-T。您有没有学过单词叫做 broadcast，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播出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天天就都要 broadcast。 对，前面的这个 broad 表示的意思就是广泛的，那你想想播出，播出是不是就广泛的 扔出去。 哎，对，没错，就扔出去了。所以这个 cast 呢，它其实本身哈，它作为词根就表示的是扔这样的意思。 cast 啊，我们知道啊，不要乱扔废物啊， 嗯， 是吧？ 对 ，cast 或者是说扔东西、丢东西呀、啊， 嗯、 啊，都叫 cast， 圆圆的一扔出去叫 cast。 哎，对。另外呢，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个 cast 啊，这个它本身是个单词，在我们的阅读考核当中经常出现啊。曾经考过一次，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如果呢只聘用一种性别的员工，那么这种公司呢，它的竞争力可能就没有那种把网撒得非常的 widely 啊，就广泛撒网的那种公司有竞争力。那种广泛撒网，其实意思呢，就是说的是男性和女性是综合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员工的这个雇佣 哦、 就是 cast、嗯、 哦 cast 的意思、嗯、我们就记得是扔就好了。 对，没错没错。 好，那现在我们组合起来看一下、 嗯、 for 是前面的，那 cast 呢是扔啊。 对，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此处的这个扔是往哪扔呢，是往前面去扔出去，对不对？那你想想，把一个眼光往前去看一看，把一种心态往前去扔一扔，哎，它不就表示的是预料些什么事情，或者是预测什么事情吗？ 预料预测哈，提前把消息扔出去，或者是说呢这个消息往前面扔，那就是预测和预料，哎，解释得通啊，是不是？提前把消息扔出去，就是一种预测和预判。cast 是扔 ，for 是往前。当然，它只能跟前搭配，它不能往后搭配。它没有往后看的，也没有往后扔的，它只有往前面。 哎，对，只能是往前。 Forecast, 我们说那个天气预报啊，怎么说呀？叫 weather forecast。 对 ，weather forecast 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天气的状况，咱往前去看一看。 嗯， 还没到明天呢，先预测预测。 所以它整体就是说啊，提前去预料一下，预计一下，知道一下下啊 ，forecast。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英文解释吧。 嗯 ，forecast 这个单词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呢 ，to say what you think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一定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您给提前说一说。 Based on information that you have now， 哦，不是凭空天马行空的预测，是依据某些手里掌握的信息来进行合理预测。 对 ，based on information you have now，、根据手里掌握的一些信息呢，去提前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 对，您看最近哈，这个经济啊波动比较大，但是呢，咱很多的专家都预测说，别担心，咱的经济是能够复苏的。 看来啊，这个 forecast 后面可以直接接 something。我们来看一下预测经济复苏怎么说呢？ 嗯 ，experts。专家们are forecasting a recovery in the economy 啊，您读的这个 forecasting a recovery in the economy 就是来去预测一下经济当中的这个复苏表现。 对，是那么 forecast something 它预测的是什么？是一个复苏。forecast a recovery， recovery 是哪方面的 recovery 呢？经济的复苏 in the economy。 明白了。那金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说是为明天去预测，也就是说预测明天啊，这个介词搭配可以怎么用呢？ 怎么用呢？ 哎，特别简单，大家记住，为了哪些日子啊去预测，后面直接挂上介词 for。 哦 ，for something。 哎，对了，没错。 比如说，我预报明天有雪啊，天气预报明天有雪，说呀 ，snow is forecast for tomorrow。 哎，您看这个 forecast 是为谁的呢？是 for tomorrow， 是为明天而预测的。 而且您看，它这个句子当中啊。是一个被动语态，说雪呢被预测到了 for tomorrow. 没错，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 forecast 它首先是一个动词，对不对？ 对。 但如果它做成一个被动语气的过去分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它接 ed， 它就是一个 forecast。 就有同学就说，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呢、后面咋没加 forecasted 呢、这个词它无论是过去式还是过去分词都跟原型一样， 对，有点像我们学的 cut， 也跟 broadcast 一样， 哎，没错， 永远没有 broadcasted， 它三个形式全部统一都是 forecast 和 broadcast。 所以啊，雪被预测到了，明天有雪， snow is forecast for tomorrow。 嗯， 好，那么同样呢，我们还可以，其实这个单词它跟那个我们知道一个预测单词叫 predict、哎，很像，很相似， 没错没错， 意思含义都差不多， 对， predict。 那么后来它还可以接一些组合搭配，你比如说forecas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嗯， 哎， 就是预测一下然后去做某事， 哎，某事呢会怎么样？ 怎么样了？对， 哎， 没错， 预测某事会怎么样？ 嗯嗯， 我预测啊， 哪个球队 温度将达到40摄氏度。 哎呦，这个挺高的啊。 Temperatures were forecasted to reach 40 centigrade。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呢，就预测要达到什么，它是一个不定式，是 to do 这个结构，对吧？ 嗯 嗯，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forecast 啊，大家要记住它几个用法。第一个呢，是它可以做主动，就直接是 forecast something， 然后也可以呢是 for something， 还可以是被动语气，但是它是没有任何拼写变化的。 是， 嗯， 但是感觉呢，这个被动语气还是用的较多。 哎，对， 较多，要么你就只能说、it is forecast that 怎么怎么样了， 哎，对，没错， 要不是只能这样了。 对，其实这个也和英语当中啊，大家因为你预测些什么事情，而且你看它的英文解释是建立在的是你所知道的信息上，它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想强调客观的东西，我们用被动语气会显得更加正式一点。 嗯，好，被动语气会凸显的一种正式感。 对， 那么在预测预计的什么时候呢，就大家就知道了。 嗯，对，不要老用什么 predict， 我们可以用这个单词，对吧？ forecast 学会了，因为它是往前看、报告预测下个月的物价呢将上涨 3%。 The report forecasts that price will rise by 3% next month。 好，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直接挂了一个 forecast， 它也是用了一个及物动词，但它的后面没有接 something， 而接的是一个句子。所以总之我们把这个单词给您讲透了啊，它的用法、形式、句型都有了， 也就三种。 对， 要么就直接接一个 forecast something、forecas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还有是 forecast that， 没错没错 就好了。 嗯， 所以说啊，这个抛砖引玉啊，第一个单词讲前面的往前扔，提前把消息扔出去。 对， 就是一种预测、预料和预计。 对，所以这个 CST 呢就表示扔啊，我们说把那网啊给它散出去，就是 cast the fish net， 把那渔网给它弄出去。 哎，您说这例句特好、您看这渔夫们在撒网的时候 往前扔， 是不是哗一下把那大网往前一撒， 哎，特帅， 那就是扔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 还有那国旗班的啊、这个在升旗的时候， 升旗的时候 最后那一位是吧， 对对， 把那旗子唰往外一撒的时候，这是 cast 的感觉。 对，您这从周一到周五给我们传播知识也这词儿、 这是什么， 特帅， 广撒网， 广撒网。对，广积田、 广积粮、 广积粮，对， 广撒网，广积粮。 对对对， 就给大家积累学习的粮食。 是，嗯，好了，这个词呢为您就讲完了。 forecast 啊，表示就是预料。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单词呢 forehead。 forehead for 呢加上了一个头，这个单词、head。 那我们就从字面的意思可以分析出来吧，头的前部， 头的前部，前头。 哎，对，那说的好听点呢，就是我们的额头或前额。 哦，就是额头啊、看看我们的头前部分是不是叫前额啊？ 对， 前头，前面的头，前额。forehead 就是我们的前额。哎呀，脑门儿。 哎，对，就是脑门的意思。 脑门， 对，拍脑门就这意思。 一拍脑门，这就是前额。英文也是简单哈， 是， 也是直白。 对， 前面的头就叫前额。 所以您看啊，就这个词儿吧，英语还是蛮形象的，它有借助音 然后走的一些拼写的词儿， 嗯， 他有借助这种很形象的方位啊，给您哎指点一下，你就知道他说的是哪一部分了。 嗯，因为真的直白，您看骑马、ride a horse， 骑马的名词就是 horse riding。 哎，对，没错没错。 你 ride 本来就是骑的意思， 嗯， 是不是？ 没错。 Horse riding 这意思，前额 forehead， 关键是咱以后啊就好记了呀。你说老师，前额这词儿太难记了， 嗯， 什么 f o r e 之类的 h e a d， 现在咱们一拆分，哎呦，前面的头都不用记了，一看会了。 对，当我们今天给您讲这些词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它的重音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名词重音在第一个，动词在第二个，但是您看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forecast， 它本身是个动词，但是它的重音却放在第一音节上， 前面了。 对，然后你看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前额呢，是 forehead 啊，它是一个符合正常的发音规则的一个单词。 很好， forehead 前额， 脑门， 脑门，这词儿呢其实也没什么可难可难的，是吧？可说的也没什么例句可以造，哈哈因为它就是 the part of the face above the eye and below the hair， 眼睛之上头发之下的那一部分 那部分啊，前额， 嗯， 前额， 嗯， 决定你聪不聪明、 哦 啊，戏言啊，戏言 啊。不过吧，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给您的这个英文的解释，大家不妨可以去背一背。如果大家想练好口语的话，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条呢，就是您看到一个东西就把它描述一下。 嗯， 您描述的越清楚，代表您的这种表达能力就越强。 嗯， 你看人家个前额，你看说的多好啊，是不是？这脸的 脸以上发以下的部位。 对 对，你看傅妈吧，傅老师吧，这前额都看不见了。 啊， 他呢梳了一个特别萌的刘海 啊。 傅老师，你解释一下，梳刘海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 你聪慧的前额给遮住了， 因为 萌萌的， 因为主要是前额太瘪了，所以遮丑就把它遮一下。 那也挺聪明的呀，傅妈也挺聪明的呀， 是聪明反被聪明。 这倒是，这倒是， 不像晶晶老师啊，那前额金光闪闪的。 哎呀。也不怎么聪明，怎么聪明？哎，傻呀！啊，傻！ 这段结束了啊，这段做闹铃了。 傻，这是傻，是不是傻？啊，来看第三个词了。 好，第三个词、 叫 foresee。 对，不过大家来看它的那个重音啊，因为它是个动词，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了，对不对？ 啊 ，foresee。 哎 ，foresee、 啊。重音在 see 上面。 嗯，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您看前面又是 F-O-R-E 是一个前缀，表示前面，对吧？后面的 S-E-E 咱都明白是看的意思，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往前看，看到前面的东西了， 感觉吧跟那个第一个单词差不多、 那个 forecast， 对， 是不是 第一个往前扔嘛，第二第三个这提前看嘛，往前看，你都往前看了，你就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了，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提前预见到什么什么。 哎，所以它的英文解释我们来看看，to think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就是他想象到，他能够想到，认为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to know about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哎，你看没发生之前他就能知道这事儿要开始了， 哎，就这意思。你看瑞典还没有打比赛吧， 又来了， 你觉得他会赢？英格兰还没打比赛吧，你觉得他肯定进八强？ 对，德国还没比赛呢，知道 的。等会儿 啊， 已经出局了。 是啊，他回家了，不是，对吧？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怎么说呢？Know about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实实在在发生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这结果是什么了。 对，不过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forecast 和 foresee 他们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请大家一定注意，如果你想说的是一种，就是我嘴上说些什么，就我说出来的，我们用 forecast。我说的，所以你看天气预报是预报员给您讲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 foresee，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的解释是 think， 是脑子里想的，它不见得说出来 哦，就您自己对未来形势的一个预判，